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附录二，我为你多活了20年。有一位老人，名叫史文静，住在河北省石家庄西郊。他于2012年9月17日预知时至，自在安然往生。往生的时候已经97岁了。老人一生吃素，没有结婚，但是有3个孩子，都是他年轻的时候收养的。大儿子叫史明陶，二儿子叫史明义，三女儿叫史安平。多年以前，我跟史明陶共事，一次去他家玩的时候，见到了史文静老人。老人得知我给人助念，就嘱咐我，我走的那天，你一定要来。我应声回答，好，我一定到。今年9月16日，我接到多年没有联系的史明陶的电话，说他父亲不行了，请我尽快前往河北石家庄助念。我连夜买票，第二天中午之前赶到了史文静老人的住处。老人的住处只有一间木板平房，坐北朝南，房子的东边是一条河，西北角上是老人种的7-8棵大树，每棵树底下都砌有一个石台。房屋的前面及两侧是一片大约1.2亩的菜地。房子的四周围满了人。我见到史明陶后，就询问老人的情况。对方回答，我父亲在刨地，并把我带到老人面前。老人主动打了招呼。我本来是赶去助念的，见到老人行动自如，深感意外。老人活到这把年纪，一直都非常健康，没有生过一天病。但是史明陶告知我，他父亲已经预知时至，今天下午3点多就要走了，所以着急把他请过来。见到我以后，史文静老人示意院子四周的人群离开，要看他走的话，下午3点再来。时近中午，老人开始做饭。我走进老人的房间，原本以为老人是独居，进去以后才知道，房间里面还有老人收养的6位弃儿，最小的5岁，最大的12岁，其中还有2人是智障儿童。房间里面还有4条狗，平时7个人和4条狗就挤住在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面。老人坚持亲自动手做饭，我跟老人、老人的2个儿子、6位收养的孩子，还有4条狗一起吃了一顿午餐。饭后，老人提了一袋米来到河边， 往河里面撒米，边撒边说，要喂饱自己的朋友以后才能够走。然后又来到他种的大树底下，在每棵树旁的石台上撒满大米。做完这些以后，老人请大家都离开房间，他要洗澡换衣服。在等待老人洗澡换衣的这段时间里面，老人的两个儿子一直在给他们的妹妹史安平打电话，催他尽快赶到。史安平今年36岁，一直没有结婚。几天之前，他刚刚跟老人吵过一架。老人收拾好以后，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上身穿了一件蓝色的中山装，已经很旧了。衣服上打了10几个补丁，其中有2块补丁是用红蓝两色的编织带补上去的。下身穿一条绿色的厚裤子，膝盖上有2个很大的补丁，脚上穿一双解放牌的胶鞋，鞋的颜色已经不是绿色的了，但是洗得很干净。老人换完衣服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1:50左右了。他的小女儿史安平还没有赶到。老人询问了一下情况，就回到屋里，在炕上盘腿坐了下来。他养的4条狗分别趴在他周围的4个方向，6个孩子围坐在他的身边。老人把我叫进去，指着对面墙根用水泥砌的一线台子，要我把台子上第5个罐子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我拿出了罐子里面所有的东西，1个存折，3张房产证，1封信和1份遗嘱。存折上一共有126万元存款。老人交代我，他的财产分割如下：126万元存款当中的100万元，平均分给6个孩子，交给他的大儿子史明陶，由史明陶来负责抚养这6个孩子。直至成年。剩下的26万分成2份，分别给2个智障的孩子。3套房子卖掉2套，换来的钱也给2位智障的孩子。最后1套房子用来出租，每月的租金也给2位智障的孩子，作为他们终生所需的费用。以上所有的安排都已经写在遗嘱上。最后，老人嘱咐我把那封信当面交给他的小女儿史安平。老人坐在炕上，一直在跟人说话，打招呼。当时间接近下午3点钟的时候，老人慢慢安静下来。到了3:10，老人说了一句：我等不到了，我要走了。之后就不再说话。3:15，老人坐着安详地走了。这个时候，在小屋的西南角上，晴天里出现了7道彩虹。 东边河里的鱼全都冒出头来。房后树上站满了小鸟，一动不动。挤在小屋四周看热闹的人群里面，有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大量的照片，但是都拍不到老人的身影，只拍到各种颜色的光。其中有个人一拍照就是黑屏，什么也拍不到。正在大惑不解的时候，我问他是做什么职业的，对方答杀猪的。为了照到老人的遗容，他发誓从当天起不再杀一头猪，只要以后再杀猪，他的右手就自己断掉。说完以后，举起手机再拍照，就看到拍到的相片上有老人端坐其中，四周全是光芒。一直到下午3:45，老人的小女儿史安平才赶到。我把老人的信交给她，她拆开信，看到老人这样写道：“我最亲爱的女儿安平，我等不到你了，我先走了。本来在20年以前我就应该走的，但是那个时候你还年幼，我放心不下，所以又为你多活了20年。你为了6个孩子的事情跟我争执，请你记住，他们的现在就是你的昨天，你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。人起好心，天必佑之。希望你在有生之年能够尽自己所能，好好为众生服务。”女儿痛哭不已，来到父亲面前不断地磕头，一直磕到头破血流。他在父亲的遗体前发誓，如果在有生之年我还有缘分成家，就一定抚养这6个孩子直到成年，如果今生无缘成家，就一定出家度众生。南至洞，讲于2012年12月8日，佛名王沙，记录。